各位好，这里是乌鱼来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圆圆。 各位早，我是于思淼。 节目一开始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呢，哎呀，晴好的天气，看到心里都美美的。而且今天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，是属于优的级别。今天最高温度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-3摄氏度，温度呢是很明显的又降低了。提醒各位，出门的时候多加衣服。 虽然说温度有点低，但是是一个在中午前后能够晒晒太阳的好天气啊，因为感觉风力不大哈， 值得期待呀。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，说什么事情都说了。我不再这样做了，结果还是做了。 有可 能一起聊一聊， 是有可能这个事情真的让你坚持一段时间，就是确定你不再去做了，可是呢，因为某样的一个情况，结果自己又自食其言啊，自己又再一次去做了， 或者是呢，就本来就是这种性格，就总是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 喜欢反复， 5分钟以后就觉得，一会儿去哪吃啊， 看看各位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。我们首先来说资讯，这只流浪猫它从7层楼的高度摔了下来，好心的妹子呢花了3000块钱来救助它，幸好呢这个小猫也是真的被救活了，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。这个妹子也是捡到了一只流浪猫，送给朋友之后呢，这只小猫也是不小心从7楼摔了下来，妹子呢赶紧就把小猫送进了医院，前前后后几天大概花了妹子3000多块钱的这个治疗的费用。当然了，妹子跟朋友也是协商好了，决定呢之后还是把小猫抱回家里自己去养。这只流浪猫也非常争气，身体恢复的能力很强，精神状态也是一天比一天好。经过妹子的悉心照料，现在这个小猫长得是越来越漂亮，尤其是你看到照片上那对像绿宝石一样的眼睛，简直是美翻了。这只流浪猫好像也是很通人性啊，知道妹子是它的救命恩人，所以特别的乖巧懂事，整天黏着小主人，哎呀，撒娇卖萌，偶尔还会调皮的逗主人开心一下。对于一只懂得感恩的流浪猫，那这3000块钱花费也是很值的。 而且希望这个猫咪真的能够体会到姑娘的善良哈，一定要努力的往好看里长， 现在已经非常好看了，就这我见到过最美的最通透的绿宝石啊。 真的是哈，我真没见过就是有绿宝石一样眼睛的猫咪。不是一般都是蓝的吗？ 不是一般王子应该是长这样的眼睛吗？ 你还真别说，长得挺像王子的，没准就是 哎呀 流落在街头的一位王子啊。 我们想的真多呀。 继续来看看这只萨摩耶。苏州的一只萨摩耶呢是闯进了派出所，来回晃悠不肯离开，民警看到他脖子上的项圈，判断可能是走丢了。那么警务人员呢也是一边给萨摩耶准备食物，一边是征询狗证，但是没有发现符合的记录，只好继续喂养寻找主人。3天之后主人才找来。 还好只有3天的时间哈。 是 要是这个时间拖得太久，可能派出所又要被吃穷了。 真的是好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。 对再来看，这是搞破坏的猫头鹰。兰州的一处应该是鸡舍里边的384只鸡呀，突然死亡，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一只猫头鹰。据饲养员介绍说了，猫头鹰呢在鸡舍里边乱飞，大部分的鸡呢可能都是被它吓死的。身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这只一脸呆萌一脸无辜的猫头鹰后来也是被放生了，相关部门说了会赔偿养殖户的损失，所以最后还是很好的被解决了。留下来的烂摊子还让有关部门来解决了。 真的是发现最近猫头鹰这个群体的故事很多。前段时间咱们不是还说了一只猫头鹰也是想去鸡舍大概这样的，然后被抓住，然后还是非常有自尊的站在那儿 梗着脖子，你能奈我何， 来回溜达。 是其实也是内心的尴尬，是不是？ 来看看双十一零消费的这位妻子送他铁公鸡的锦旗。那么河南郑州的王先生觉得双十一优惠并不划算，所以提前收了老婆的银行卡不让他消费了，没想到老婆竟然送了一面铁公鸡的锦旗， 铁公鸡奖一毛不拔，真的是送给老公了。 收到这面锦旗的时候，尴尬不尴尬啊？打脸不打脸？以后要不要对老婆好一点？ 真的要不要做得这么过？ 是啊，就完全从源头上已经切断了，就是一点消费都不可以。我觉得可以在理智的范畴内让老婆有所选择的花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买一点。 不过觉得他俩有点像是在搞笑一样， 对， 其实也不会因为真的收了银行卡买不了东西， 很般配的一对夫妻啊，祝他们幸福， 老婆还挺配合啊。 来看看国外的这位妈妈吧，妈妈也是有绝招，人家是让孩子打扫完厨房之后放一盒饼干在柜台上作证，啊，防止呢孩子拿之前打扫厨房的照片旧照片来蒙妈妈。而且还告诉儿子说了，拍照之后发给我，你就可以获得今天的 WiFi 密码。 哎，好办法， 感觉妈妈这是，真是一个好办法。 真的是，你说现在这些办法真的，现在的妈妈都很聪明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妈因为不让我看电视，就把遥控器带着上班。跟这位妈妈一比的话，觉得那个方法弱爆了。 不，这主要是时代不同，就是妈妈们也是在不断的斗争当中总结经验，不断的升级呀、 越来越聪明哈，都被孩子逼出来的。继续来看这个蒸锅的篦子当飞盘玩，熊孩子的手指被卡住了。那么近日呢，河南安阳的一名幼童呢是将蒸锅的蒸片当飞盘玩，结果呢手指就卡在篦子孔内无法抽出了。那么家人也是无计可施，只好把孩子抱到了消防队求救。那孩子哭声震天啊，消防员叔叔也是用断电钳还有剪刀钳子等器材救援。 就是经常有媒体爆出来，就是孩子可能意外受到一些伤害，然后呢需要消防员或者是这个警察叔叔出动啊。 是， 一开始觉得这样的事情可能离自己的生活真的比较远，直到就在不久之前，我们家孩子也是那个沙发，反正就是一个零件吧，有一个零件大概是一个环状的，我看那个环还挺大的，然后呢我就没太，我看他玩我也就没太注意，忽然孩子开始哭，我仔细一看发现他那个套在手上了，他自己已经拔不下来了后来我就帮他，后来慢慢的把这个环拔下来之后，我看孩子还是哭得很厉害，把这手转过来一看，那边已经擦破皮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伤，看那个伤口呀还真是有点严重。当时也是给我一个警醒，确实就是平时啊，就是作为监护人，孩子有的时候还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是玩具的不可以玩的东西，因为很多潜在的隐患， 还有 家长一定要注意。 对，我觉得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随着孩子长大吧，就觉得好像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紧张，他可以自由的玩一些东西，但是还是要看好他。 没错， 眼睛尽量的不要离开他。 哎呀，说完 Why wait to say, at least I did in my way. Lie way too fast, but in my heart I understand. I made my move, and it was all about you. Now I feel so far removed.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,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. 刚刚说到了熊孩子，我们来看看萌娃。这是幼儿园的娃娃的网红辫，竟然是班上唯一的男老师给编的。最近呢，在这个汉阳区的一个幼儿园里，应该是中班的一个小朋友，放学之后妈妈接他的时候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，拉着女儿拍了又拍，原来看到呢自己家闺女梳着这个逆天的网红辫，超炫酷这样的一个发型。而且呢，这也是出自班上的爸爸老师吴延坤吴老师的手。吴老师呢，也是这个当地啊唯一的一位男幼师，自称是幼儿园教师里边的一股清流。你看看这个辫子，老师真的挺厉害的，这不就是一个祖国的花朵？ 确实是哈。 对，小姑娘半径一米之内都不能有人接近，因为那个辫子确实是挺占地儿的。怎么形容啊？ 对，点就是这个辫子轮廓的面积还挺大的。 如果要是上边给兜一块布的话，直接可以当一个小伞，自己罩上了。 真的，一般的爸爸好像连一个辫子都扎不好哈。 对呀、 啊，这位爸爸很厉害。 嗯， 但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家是女孩哈。 啊。 哎呀，暴露了我的。我看着他的辫子，我觉得很疼啊。真的。 我觉得很有创意啊，就是美观不美观吧？你先说。 是挺好看， 但是我觉得 这么扎头真的有点疼啊。 啊，这老师也是用心良苦啊。 是，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什么事情本来已经说啊，不要再这样做了，结果又做了。 是， 欢迎大家分享。接下来是一首来自赵照的歌，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。 奶奶一起晒太阳，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，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啊汪，我懒洋洋，我懒洋洋，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。算着怎么吃下一口糖，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，啊啊，饭是什么这么香，这么香，这么香，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，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，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，啊 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，非常温馨的一首歌哈， 特别喜欢那个节奏，蹦擦擦蹦擦擦， 这是快餐吗？ 一起跳起来呀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你都说了我不会再做了，结果又去做了，哎呀，重操旧业呀。看看各位有什么 重操旧业 有什么想说的。来看到平台上第一位过来的朋友荣说了，打游戏总是在心里说再玩完这一局绝对不玩了，但是会一直玩。 好多人都这样。 所以有些朋友就是闯关最后成功闯关之后，会觉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心里边很失落，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了。 我是从来没有过任何游戏打通关，所以我体会不到这种感觉。但是我是记得刚开始兴起那种小游戏，就是什么连连看呐、 消消乐呀、 对，消消乐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就真的停不下来。就你刚刚下载要玩的时候， 千万不能掉进那个坑。掉进去的话，就要靠意志力让自己爬回来了。 删掉，直接删掉，然后再下一次， 对，再默默的把它重新下回来。 来看毛小毛妈妈说，我说再也不会对我老公那么好啦。这刚刚没说过吧？ 没有， 说憋不住三天又对他那么好，就是这种性格。 夫妻 不记仇大度， 夫妻两口子，难道你立誓说不再对他好，你就真的会不对他好吗？ 对啊，听听袁大姐怎么说。 哎，袁大姐真的也无话可说啊。但是觉得你这个大度还是很不错的。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兔兔说了，明天说减肥，每次都说，但是每次呢都是第二天，哎呀，又吃上好吃的了。哎， 这个就是属于 老生常谈呀，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哈、 对，先吃了这顿，下顿再说。 还有比如这位叫维达的朋友说，我晚上不吃饭啦。这个我基本天天说， 一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这样说的时候，我都会好言相劝呢、还是吃吧，要不然的话夜宵吃的更多，那是报复性的反弹。 哎，真的是。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马克欣说了啊，他说无数次的说再也不看足球赛了，可是到了那个时间，到了那个点，还是会去为他加油。 这个看球赛好像一般就是男的比较喜欢看了， 对， 而且特别上瘾的那种。 有时候为了看球赛，真的昼夜颠倒啊，在所不惜。 来看啊，艾里说，找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都闹得厉害，发誓不再找他了，最后还是找他，他也是， 缘分就是这样啊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说好不分手了。来看看这位叫女王的朋友说。熬夜呀，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忏悔，说明天一定要早早睡，结果还是会不停地忏悔。他这个应该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吧，就是 对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，有点以偏概全了是吧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会这样，就是如果是晚睡了，第二天觉得不够精神的话，就会想，哎呀，昨天就真的应该早点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早睡。可是到了晚上呢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让你不知不觉又熬得很晚。 是，确实是这样。我觉得前段时间还跟朋友聊起来说，就怎么样能看你到底长大了没有，就是以前熬夜第二天什么事儿没有，就现在熬夜得用一个星期来恢复。 你说的是年纪增长了， 这有没有长大吗？是不是我们都快20岁了呢？ 还有一个情况就真的是被孩子改变了 啊， 有了孩子之后啊，你真的就发现以前的夜生活是多么奢侈，虚度多少光阴呢？现在有时间能早点睡觉，当然要早点睡了。 是，再来看这位叫女王的朋友说，总对自己说沉默是金，但是每次都变成大嘴巴说错话， 就是还没有做到能够管好自己这张嘴哈。哎，这么说有点严重了，其实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 听袁姐讲一讲， 袁姐也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，所以说了一些重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但是这个感觉是有的，是吧？就有时候说错了话，才想到当时应该要收声的，当时应该话出口之前应该停顿3秒钟，让自己冷静一下。来看看真不飞烟说了，睡前玩手机，多少人中枪？ 我 啊， 我被打在地上起不来。 哎呀，今天聊这个话题，我就已经做好准备，就不要起来， 被打成筛子。 对对对， Blue 说 说好了不再纵容家里的胖猫，闯祸一定要惩罚。 嗯， 但是每次看到它卖萌就下不了手。哎，真的是这个这事儿，真的是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 嗯，这不是一个作为铲屎官，一名合格铲屎官应该具备的素质吗？ 是无限的纵容吗？ 当然不是了。除非你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家里边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，你可能才会要痛定思痛啊，我要好好的纠正一下你的习惯了。 嗯，但我觉得猫应该不太好控制吧。 对呀，所以你要软硬兼施啊。嗯， 好吧。来看快乐店说，我男朋友每次都说不接我下班了，结果每次都来接我，自己一天累得不行了，看见他在车里冻着睡觉真是心疼啊。 嗯， 现在还得打着还得打着哈欠开着车，所以就要表扬他， 值得表扬。 嗯， 应该给他就是男朋友这样的付出，我觉得你应该有所回报啊。 对 啊，对他更好一点。 然后就是男朋友这样为你付出，你就不要再拿出来讲刺激我们， 哎， 好不好？ 来看为谁心动说，做指甲，每次做之前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伤指甲的事情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今年就靠它了，结果呢还是没有出现最后一次。 嗯，我真的觉得做指甲要控制。 嗯， 我前段时间也是超级迷恋做指甲，就沉迷于做指甲这件事情，但是当我真的有一天让它全卸掉，我说我先看一看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，然后吓我一跳，我就真的是很久了就没有再做指甲， 因为那个确实很毁指甲呀。所以呢，爱美的女生一定要控制次数啊， 控制自己啊。 对呀。 嗯嗯，胖胖的说啊，这种事情很多呀，尤其对于意志力不坚定的人来说，比如说买各种东西啊，还有减肥期间吃零食啊，吃晚饭呐、啊。 嗯 啊，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坚持一件事情是真的要顶住各种各样的考验，还有就是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不是就是一步能到位的，就像养成一个习惯一样，不是说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养成这个习惯，中间还是会要遭受到打击，然后自己呢再看看你能不能够顶得住压力和打击。 对对对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但是结果也许是美好的哈。 嗯，对呀、啊，看你坚不坚持得住啊。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嘛， 嗯、 就试试先坚持21天， 是， 然后再30天，然后100天。 嗯，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不一定说我非要怎么怎么样，就是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 第二天就放弃了， 或者从开始就没有开始。 嗯， 这位叫瘦陀螺说了。吃零食，都告诉自己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了，可是呢还是会偶尔坚持不住。 嗯， 偶尔的魄力，嗯，其实我觉得还有情可原。 嗯， 是吧，偶尔破一下力， 对对对， 然后之后呢，对，之后继续去坚持，不要因为这一次破力然后从此就放开了。 就是啊，这21天建立习惯的过程中也能给自己放那么10天5天的假，其实 20天吧。 一共就20天， 有一天也了不起啊。 嗯、来看这位朋友说，喜欢一个大我5岁的哥哥，但是他对我好像不太感冒。本来呢要打算把他放到黑名单里，彻底不联系了， 拉黑了， 结果还是把他从黑名单里拿出来主动联系他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小女生那种心情，你喜欢人家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也不能把人家拉入黑名单嘛，然后又拽回来， 这一切都他一个人演的独角戏啊。你看看姑娘也挺不容易的， 内心戏十分的丰富、啊、 对对对、因为可能他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让自己清醒起来吧。 对呢， 嗯、 就是这样长大的， 是 不是？ 是啊， 是 啊。 嗯， 多拉几遍，反正对方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我们呢，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哟，

开场是一首来自张悬的歌，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于思淼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什么事儿，已经说我不要再这样做了，结果又做了。 是啊， 嗯， 哎呀，赌咒发誓一样，可是最后呢还是重蹈覆辙了。 当我说完这个话题的时候 啊， 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们是真的没有话题可说了吗？ 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个话题以后还可以留着过一段时间继续来聊啊。 真的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、 嗯、 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，就是基本您不用动脑子就可以发来一些互动都可以发来， 关键是看到朋友们参与的呢真的也是说很多呀，都是明明他们是说自己，可是呢我的感觉是感同身受，就是像你说的被扎成了筛子，每一句话都扎心呢。 嗯 嗯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乌鱼的微信互动平台，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。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吧。 继续来看，这是在成都哈， 嗯、 一个男子呢是进入了成都的一个小区内作案，作案的时候呢是先后四次经过了摄像头，作案过程被全程记录。那么当男孩子发现的时候，他对着摄像头做出害羞的表情，同时近距离的秀了一下颜值。那目前呢，该男子已经被依法逮捕了。 嗯，虽然他露出了害羞的表情，但是呢，这都不能掩盖他偷窃 的 这个行为。对，还是需要法律的制裁。 嗯， 来看一下，青岛出现了老年版的七仙女，人家是唱歌跳舞、游山玩水，一生形影不离。这就是那种真的是我们最羡慕的闺蜜的状态。小的时候呢这七位仙女啊，她们也是跟随父母出门，走到哪儿呢都会引起围观。年纪大了，老了以后，她们也是一起外出旅游，更是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，经常会引来陌生人合照留念。原来呢，她们是七个亲姐妹，年龄最长的已经有70岁了，年龄最小的今年也有54岁了，都是喜欢一起唱歌跳舞游山玩水，感情一直是亲密无间，一辈子也是形影不离。那么最近呢，也是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故事啊，让人感动的是姐妹情深，原来是亲姐妹，这还不是说那个情同姐妹的闺蜜，人家就是这个有着这个血缘关系的。 嗯，特别难得，我觉得真是，哎，真的是这样一起出行， 嗯， 就感觉特别美的一幅画面。 哎，好姐妹一辈子哈。 对，而且你看这个七仙女，哎， 嗯， 这个组合的名字也感觉特别有意思， 美美的。 我想起我妈妈跟其他几个阿姨，她们也都是因为都不是北京人嘛，然后也是因为孩子刚开始念书啊，或者现在在北京建立家庭，她们就跟着孩子过来帮忙带孩子， 嗯， 或者是他们说四个人，他们给自己组合起的名字听上去就是微微有一些惨兮兮的。 难道不是四大金刚吗？ 我也很希望，我就经常说我说你们应该起一个比较提气的名字，比如说什么 四大美女， 对，什么四大美女啊，是吧？ 嗯， 四个大美人呢， 啊 或者是人家叫花样奶奶、花样你们可以叫花样姥姥啊， 这个名字很好听啊。 对呀，结果他们叫北漂四姐妹。我觉得，哎，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 我第一次还不是听到，就是有一天他来微信，然后就群里一直在想，他们是有一个微信群， 他们那个微信群的群名是不是叫这个名？ 北漂四姐妹，后面还有四个女孩的头像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群名的时候，我说你这是误入了什么组织吗？他说没有，就是我们就是一致通过的名字。 嗯， 就说我们是多么的不易呀，啊。 所以就是老姐妹之间才懂的一种感情。 对，就我们都是很被逼无奈的啊，来到这里很辛苦的 哦， 但是同时又很快乐，因为每周都要聚在一起。 你看你看， 嗯， 哎呀，阿姨们这也是用他们的一种方式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多彩一些。 可是他们总给我一种正在打工的感觉。 没办法，很多中国父母的现状就是这样，为子女在全心全意的付出啊。我觉得看到这个名字也是让人觉得很心疼阿姨们。 嗯，也真的是就在这里拥抱所有的阿姨们。 对对对， 嗯， 还有就是提醒阿姨们不要再起这样的名字。起一个充满力量的名字多好啊。 嗯 嗯，来看看接着说这条资讯。哎呀，这个妻子疯狂网购140万，刷爆了17张卡，老公呢准备打算是卖房还债。刘成今年已经37岁了，家住在厦门，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，妻子呢月收入也是不错的，三口之家呢住的是一套200多平米的楼中楼，哎，感觉生活条件很不错呀。市中心呢还有一套小两居。那么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周末，刘成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一天之内竟然来了6个快递员，送来了27件快递，全部都是妻子网购的商品。那么从今年8月份开始，刘成呢就陆续接到一些网贷平台的电话，说他的妻子呢借钱没有还，他开始引起了警觉，催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，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。回到家里边呢，刘成就向妻子求证，妻子终于说了实话，原来这2年的时间里边，他的妻子网购和网贷的花销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40多万，光牛仔裤家里边就有300多条，各款的鞋子也达到200多双，啊，更别说什么秋冬款的大衣，这都是好几十件，各款的包包也有好几十个。 感觉这是一个特别是一个明星的衣柜。 哎，是啊，就 展现在了我的面前。 就需要的是一个真的是这个，看看年纪大了，真的是记性确实 不 行 了。不是，于阿姐，你一定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群名影响了你， 影响我的心情了吗？并没有。 还在笑吗？ 我刚刚想的是那个衣帽间呐。 嗯 嗯，但是我觉得呀，他这妻子现在应该已经是购物。就应该也是有一些心理疾病了， 有点购物狂的意思， 对，需要做一些心理疏导了，这个还真不能忽视啊。 嗯， 一方面积极还钱，再一方面积极的给妻子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辅导吧。 嗯，还有是我近期发现的一个，就是也是网购上面的，我发现的一个状况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嗯， 就是我发现在之前你要点付款的时候，其实最先出来的是自己的银行卡，就你绑定的或者是你某某账户的余额。 嗯， 但是我发现最近其实是他一个就是网购信贷的那么一个选项是首选，他会排在第一个。 哦，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注意的话，很有可能第一笔是用信贷的方式就出去了， 就等于说你误操作了。但其实呢也是对方的一个怎么说呢， 营销手段吧，算是。 对， 嗯， 就像陷阱一样，不小心就踏进去了。 有点像。嗯，然后他虽然说利息并不是很高，而且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分期付款其实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形成习惯以后，想想还是挺可怕 的。是 的， 是的， 因为它数额还是很大的。 对， 嗯， 你看这是一个妻子，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， 对对对， 就很容易误入到这个坑里边，之后再想翻身太难了。 所以说就关心一下。 对呀， 啊，只要家里有女孩啊、老婆啊、女朋友啊，是不是？关系啊，就是最近这个注意一点， 就不光 消费陷阱，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呐，啊， 嗯， 这购物的时候都需要理智一点呀。 是， 嗯， 好，继续来看吧。 嗯 嗯， 说说好孩子的事情， 说说好孩子。 嗯， 四只萌娃捡手机，近日在四川的4位小萌娃是捡到了手机，背着书包呢相伴到了派出所，把手机交给了警察叔叔。他们最小的4岁，最大的7岁。派出所的民警联系到失主呢，恰好在附近，萌娃们呢就一直在派出所等，亲手把手机还给了失主。 哎，好可爱啊！ 对呀， 嗯，而且家里面家长一定教育的好，就是知道有困难的时候要找警察叔叔，拾金不昧也要把东西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 嗯， 是不是 非常负责任的一群小朋友？ 哎，是啊， 嗯， 为他们高兴啊！ 对， 嗯， 好孩子们啊。好吧，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张碧晨的歌《凉凉》。 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尘世已在喧嚣，只因海誓漫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，都是假象。 两行夜色为你思念长恨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生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 两行天意连着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深情着我， 想借一度情劫难了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情深的恨，深深的 来自张碧晨等人的一首凉凉、 我还说歌名怎么换了， 这 不是叫凉凉吗？怎么叫等人呢？ 这是一个新的版本哈、应该是一个现场版的， 是 也是非常好听。 嗯，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事情，说了我不要再做了，结果又做了。 对， 嗯，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，上半段有很多朋友来分享，我们看看下半段朋友们怎么说。 嗯， 果然有一位朋友说了戒烟这个事儿，就经常半途而废啊。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。 对，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嘛，也为了您家人的健康， 对对对， 和您周边人的健康。 嗯，来看这位叫狐狸的朋友说， 嗯， 跟老婆说，啊，不会再加班了 啊。 还有呢，就是跟自己说，下次只吃八分饱，不再胃胀。 嗯， 这两件事情都是说了不做，但是实在做不到。 对，他的第一件事情有情可原，第一件事情这加班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、 嗯、 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工作量确实比较大， 那第二件事情，真的你应该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嘴啊。又说到这个话题了， 真管不住啊，是吧？ 嗯、对。那就循序渐进吧， 嗯， 就是我们知道上升的这个路线是曲折的，但是最终呢还是可以通向成功，所以这曲折的过程当中，可以不用给自己限制的那么严格。 这就是 我又要把自己绕进去了， 前分钟前一分钟理智，后一分钟又给自己松懈了哈。 好容易把这个台子搭起来了，自己又把台子拆了啊。但是我相信朋友会懂的，就是说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可以有让自己适当放松的时候，也不要那个弦儿一直蹦着。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像这样的朋友陪我。 嗯、最重要的是最后呢，还是能够达到你预想的那个坚持的效果。 嗯 嗯， 来看这位叫欧克超人的朋友说，以前坐别人的车，就听到他们对其他司机的各种抱怨， 嗯、 自己心里就默默发誓啊，自己开车绝对不会像他那样。 哎， 结果当我自己开车的时候，遇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，也开始抱怨，说这是一种司机病， 哎，就路怒症嘛。 嗯 嗯，确实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，平时是斯斯文文的，但是你坐他开的车，你会发现，瞬间就可以燃爆的那种。 哦， 就是他可能男人都有七面嘛，就是他可能会突然就爆发出他就是非常凶狠的那一面。 七面的意思是七个面孔嘛，七张面孔嘛。 那是因为有一个服装品牌曾经说，然后这句广告语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中， 所以你就信了。 对对啊。就是至少是多面的吧，不是七面也是多面的。 吓死我了，我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七面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？ 要不要这么教条啊？哎，但是想一想，我觉得现在也是能够理解他，虽然自己平时不开车，但是能够理解。遇到了各种不遵守交通规范的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你在马路上是很容易暴躁起来的。但是还是要平衡，就是让自己心态放平和嘛，是不是？他这样做，你自己约束自己不这样做，自己约束好自己就好了。 嗯，自己斯斯文文就好了。 是啊， 我现在上车以后更加斯文。 嗯， 因为怂嘛。 难道始终保持一面不好吗？ 哎看这位朋友哈。 嗯 嗯，哎喵说，喜欢一个人说过很多次放弃，但还是忍不住要去关心他。 嗯，来看俊说了，以后再也不吃晚饭了，我要减肥，烟戒了，晚饭还是没有戒掉。那可以啊，这个已经是很可喜了， 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对呀， 把体重告诉我们。 而且我始终不觉得戒掉晚饭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，我觉得晚上适当的还是应该吃一点吧。 我是晚上真的不太敢吃，一吃就容易吃多。 哦， 所以我一直在控制， 就控制量，是不是？ 对对对，控制量。 有一个朋友向我发问了啊，他说，袁的姐，刚才是哪首歌啊？那歌叫啥名啊？你俩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。 啊，哪首歌？就是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吗？ 就是那个张碧晨等人一起唱的那首凉凉啊。 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。 哎， 终于有一件我能知道的事儿了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这是一首张碧晨、陈逸夫还有傲日奇愣，还有一位叫唐倩，这几位歌手一起唱的《凉凉》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张碧晨和杨宗纬。 哦， 嗯，然后这应该是一个现场版的，跟其他歌手互动的一首歌。 嗯， 哎，所以说我解析的是不是？ 哎呀，真是非常到位啊！ 谢谢， 哎呀， 谢谢， 太全面了，听不出任何别的问题了。答得好， 不要再问我作曲是谁哦， 嗯，我们也找不到啊。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了。 嗯，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戒烟，这位叫郭仔饭说了，还有就是戒酒，他说呢，无数次喝醉之后喝断片了，酒醒之后，因为宿醉之后也是很难受啊，他说呢就会告诉自己说再也不喝了，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推翻了，都让自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呢。 啊，不要把、这个、 又严重了是吧？ 别这么严重了， 哎， 说的我心里都发毛， 把朋友们吓得以后都不来节目了。 来看丹尼鱼说，太多了，比如告别拖延症，然后又拖延了，告别熬夜，然后又熬夜了，发誓绝对不吃夜宵，结果饿的时候还是要一边看美食纪录片一边又吃又喝，完事儿之后一脸黑线，然后郑重其事的再下决心。 嗯， 其实吧，我觉得今天咱们聊话题说这么多哈， 嗯， 就是所有，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值得欣慰的地方， 嗯， 至少说我们每个决定要坚持去做一件事情的人，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改不行了 啊，对对对， 都给自己曾经立下过誓言的， 我觉得怎么也会因为自己有这个想法而有一定的自控力， 嗯，而且也会付出一些行动。 是， 甭管这个最后行动有没有坚持下来，但是至少行动过了。 对 啊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欣慰的同时啊，鞭策自己下一次的时候能够坚持成功。 没错， 嗯 嗯，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， 明天见喽。 望着窗外，又是个下雨的夜晚。你不在，我想我还不太习惯，把门推开，撑开你留下的雨伞。你不在，我的脚步走得比较快，踩着被雨淋湿的地砖，想着你我相识的那晚，是不是你也想起了，想起了这把雨伞。我的咖啡你喝了一半，口味气氛你都喜欢，说好了还要再来，现在只有我在门外。夜城的咖啡店，今晚营业到几点，是不是可以为我留个空位？夜深的咖啡店，我和自己的约会，就算迟到了也无所谓。夜深的咖啡店，点燃手中的香烟，燃烧没有你的世界。咖啡店陪我度过寂寞的黑夜。咖啡还没来，我把杂志轻轻翻开，你不在，仿佛照片都失去色彩，手中的温暖穿不到冰冷的心坎。你不在，咖啡只剩下苦涩的口感。打算是不是你又想起了，想起了这把。 北京时间九点整。